想象。天上的雪花白茫茫，雨上有晴朗闪亮亮， 流传的神话有如梦，地久天长，每个人都歌唱， 地久天长，每个人都会唱。 情像沉醉，氧气剩一些，无法呼吸的瞬间，开始吧，光明般的起跑线，是真相的零点几这从前，心跳正在不同天窗飞，拼命追 ，I will go this way。自由。 To the Metropolitan. Bye.

上你的眼睛，全世界有最清新氧气。深呼吸，放松你的心情，享受健康的生活方式。 健康深呼吸，带你体验身体和心灵的减压之旅。 哎呀，吃的真饱呀。老张，走，咱们抽根烟去。 刚吃饱就抽啊，这对身体不好。 常言道，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嘛。 哎，这个说法可不能信，饭后吸烟影响消化，害处多多，像你这样的年轻人啊，要多注意注意了。 生活中有不少吸烟的人喜欢在饭后马上点一支香烟，然而医学研究表明，人们在进食后立即吸烟对人体健康危害极大。这是因为烟草主要是由碳水化合物、羧酸、色素、尼古丁、链烷烃、类脂物质等组成，进食后消化系统进入全面消化和吸收状态，这时胃肠蠕动频繁，血液循环加快，全身毛孔张开，而且排放一些多余的热能和加快组织细胞生物呼吸。如果这时候吸烟，烟雾中的有害物质会被肺部和全身组织大量吸收，给人体机能和组织带来比平时吸烟造成的伤害大得多。饭后吸烟还会使胆汁分泌过多，使胰蛋白酶和碳酸盐的分泌受抑制，影响食物的消化和吸收。养生小贴士：饭后吸烟有害健康。吸烟对身体有百弊而无一利，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的说法是不科学的。吸烟的人应该坚决戒烟，一时戒不掉的人要少吸烟，特别是不能在饭后吸烟。 健康是身心轻松，生活是活力四射，健康生活由你把握，健康深呼吸。

情简单一点，音乐轻松一点，生活快乐一点，简单生活体验。 有一个人在拥挤的车流中开着车缓缓前进，在等红灯的时候，一个衣衫褴褛的小男孩敲着车窗问他要不要买花，他刚刚递出去5块钱，绿灯就亮了，后面的人便猛按喇叭催着，因此他粗暴地对问他要买什么颜色花的男孩说，什么颜色都可以，你只要快一点就行了。那男孩十分礼貌地说，谢谢您先生。在开了一小段路之后，他有些良心不安，他粗暴无礼的态度却得到对方如此有礼的回报，于是他把车停在路边，回头走向孩子表示道歉，并且给了他5块钱，要他自己买一束花送给喜欢的人。这个孩子笑了笑并道谢接受了。当他回去发动车子时，发现车子动不了了，在一阵忙乱之后，他决定步行找拖车帮忙。正在思索时，一辆拖车竟然已经迎面驶来，他大为惊讶。司机笑着对他说，有一个小孩给了我10块钱，要我开过来帮你，还写了一张纸条。他打开一看，上面写着，这代表一束花。简单生活物语，一种行动，一束鲜花，带来的是爱的震撼。你的善意可能立即得到回报，而内心的释怀却是最好的回报。 选择。